俄罗斯联邦列宁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赠送了礼物。礼物是俄罗斯联邦列宁共青团访朝代表团团长、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俄罗斯联邦列宁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伊萨科夫7月6号转交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的。